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他们的火锅生料撚手煲底早已经是远近驰名， 今晚来靓煲王试一下我们的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们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鲩，那晚我和妈妈很开心，吃了很多东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就係话啦，其实呢一、這个林郑要睇两本书，或者係啲中共党员要睇两本书，林郑就唔需要睇㗎啦。林郑呢个扑街呢，就其实而家真係玩緊保镬法，就越保越大镬，係咪？你话要搵返你赖嗰撇屎出嚟喎，但係搵完之后就了尽工藏啊，你搵个祭旗啊，即係神喂，一定知系你系咁样㗎嘛，你都分军你冇其他招数㗎嘛。 同埋佢更加重要嘅目的呢，唔系在于即系蒙面法咁简单。即系头先都讲啦，少少嘅啫，其实佢跟住嚟嘅部署，嗱，佢你估到下一步噶，我哋一定系好多人，好多人出嚟反扑，尤其是呢几日系长假期 ，OK， 你一反扑嘅时候，跟住佢咪借立完呢个紧急法玩蒙面嘅，取消议会选举，取消甚至乎我哋啲网页，例如连登、花生台或者城寨呢啲咁咯 ，D 一百嗰啲咁咯，或者跟住系入屋拘捕人咯。佢其實就係想做呢樣嘢啊，因為點解咧？佢明知你反撲 ，OK？ 佢明知我哋係會喐股，大家都興啊嘛。 但係如果去到咁盡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攬炒嘅。呢、這個唔係話淨我哋炒， 咁咪炒咯， 冇所謂嘅。其實講真， 咁咪炒咯。 嗱呢個咧就嗱，你首先你話而家你話出嚟最活躍嗰班就係班僆仔，班僆仔咧就係無產階級嚟嘅。如果佢覺得最後尾係炒到可以咧，連阿林鄭都可以天火焚身嘅話咧，即係俾美國佬焚埋身嘅話咧，佢覺得佢自己生命係好有價值、好有意義嘅。坦白講就即係所以咧，即係呢個我就成日讲喂，你就用错对象，你系完全你搞政策咧，你系完全唔知道青年心理学系点样样。其实就你仲以为呢一个系民生问题，就包括习近平呢个白痴在内，系嘛？原来佢九月嘅时候，九月初嘅时候，佢党校讲话啦，佢讲斗争之余啦，佢提及香港问题就话出兵系一个即系系翻唔到转头嘅。咁但係呢佢就話啦，經濟發展先係金輪時，大佬而家你倒緊米呀，你點樣發展呀，係咪？即係你而家倒完米之後，咁然之後呢就你係咪而家將香港啲管理公司全部俾你買起曬變曬國企呀？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攞返返嚟嘅另一個深圳係完全冇意義。如果香港變成深圳呢，深圳呢只會係更加大，因為本身深圳呢都係依仗喂，其實講真啦，你咪喺香港偷科技，然之後你自己做 R&D 啫嘛。 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即係對一個理性嘅人嚟講，我梗係唔會捉佢嗰而家捉緊嗰盤棋啦，係咪？我以退為進，以退為進，一兩次已經得㗎啦。我點解噏兩次以退為進就咁解啊？喂，但係佢從來唔係嘅，佢從來就係擺硬個頭，擺大個頭或者叫做擺硬佢。嗱，呢樣你吞 ，OK？嗱，当你遇着喺内地嘅人嘅时候，怕你 ，OK， 信息亦都唔流通嘅，咁你搞得掂啊？包埋你嘅企业，你又可以即系做功夫啊，包括埋你嘅成本，又可以做嘢，跟住你资讯网络都唔发达，呢套嘢系 work 嘅。喺现阶段我只系讲吓，喺大陆 work 嘅，香港系一定唔 work 嘅。话俾你听啦，你点解？一个逃犯条例你足足是拖了三四个月，你都不痛定思痛，你今日仲嚟玩个蒙面法、哦、其实原来你背后试一次蒙面法 ,OK, 你反扑嘛，估到的了，去你包反扑，跟住我再立第二样，区议会不用选举了，收紧我哋在网络上甚至乎本身在传媒上我哋应该有的自由全部收晒。好，跟住呢就一个军政府咁。 全部上網拉。 喂，佢恨咗好耐㗎。喂，你睇下，喂，香港支部近排佢喺度 sell 緊啲乜嘢嘢，佢話喂大佬，當年台灣咩動員堪亂時期啊，喂，先至有十大建設，先至有高速經濟增長，就係要壓過咗任何嘅政治爭議，然後喂你班人死咗條心先至可以去拼經濟㗎嘛。 咁所以而家佢呢個時候佢咪照版主碗囉。係咪用返一個軍事獨裁嘅政府去處理即係社會矛盾嗰個方法，完全係寸步不讓嘅。喂，老實講，已經俾咗好多次 tips 你。喂，你搞個獨立調查咧，八九成嘅人都已經收噶啦。即係你肯撤回完之後，快快脆脆搞個獨立調查嘅話，你唔好以為即係你硬完一大輪，因為佢通常都係以進為退啊嘛，進。连打你三下，跟住先少少让一步啊嘛！佢而家个走势似系咁嘅，系咪嗱？跟住你睇今晚，我唔知道今晚会系咩环境，系嘛？你头先你就已经睇到元朗一个休班警员已经同嗰啲即系群众系咁样嘅冲突啦。老实讲，喂，而家呢个时候系收唔到科嘅咯噃。 我觉得 而你系刻意。想製造呢一個風波出嚟，話俾你聽。 唔係因為佢咁多年啊，佢覺得喂，如果真係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幾個月之前就係話喂佢哋準備係死咗個差佬，然後再民意大逆轉啊嘛。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其實即使你死一百個差佬，喂，對於我哋嚟講都冇用㗎啦。 嚇、啊，燒咗十八區嘅差館都冇用㗎啦。 唔係因為覺得佢抵死啊嘛，因為你而家你仲係青頭仔咩？你啲差佬，你而家你已經係累積嘅血債，已經滿手鮮血㗎啦。你滿手鮮血嘅呢班咁嘅黑警咧，你再人哋當你係一白紙一張，然之後重新計數，你會咁容易啊？係嘛？你成班黑警三萬黑警嘅血債幫你哋曬，係嘛？你想民意逆轉啊？喂，我而家搭的士啊，以前好難嗰啲的士佬啊，都會幾吉吉嘅。而家你想揾一個幫你啲死差佬又好難啊，其實係 幫你頂嘅人係冇 㗎。佢、啊、可以收八嚿水，然之後掛個國旗。 嗱，我覺得佢係 有意地無意咧，去導向我哋去呢個位置。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佢係，就係點咧？我哋一路。將嗰個暴力邊緣嗰個界線一路向前推，即係老共咧呢啲嘢咧，佢搞群眾運動起家，最熟係呢啲嘢。OK， 不斷挑動你啲矛盾，明明嗰樣嘢已經即係大家塵埃落定好 settle， 或者亦都有更加好嘅方法去 settle， 佢唔 settle， 製造另外一個問題出嚟。OK， 就好似今日咁，喂，快刀斬亂麻，喂，我大佬。星期二三都未開始聽到，就尋日先講呢一個嘅蒙面法啫嘛，郭佩凡出嚟講啫嘛，係咪？我仲喺度諗緊，我話死啦！喂，原來我後屘一 check 維基百科英文嗰個準啲噶嘛，喂好多國家立咗喎，大鑊喎呢個嘢，佢一定攞呢樣嘢嚟做藉口喎，仆街！ 但系問題就係話， 人哋民主社會嘛，大佬， 民主國家嚟噶嘛，同埋就係話，你就算呢啲民主國家立咗反蒙面法都好啊，其實都冇乜用噶， 避而不用。 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啊，嗰樣嘢係，即係等於你 operate 唔到啊嘛。 你成日你而家你講呢一個阿梁振英啊嘛喺度講嘛，佢出個 post 啦，話你班友學呢一個烏克蘭學得咁過癮啊，人哋咪最後屘立咗反蒙面法，但係人哋立咗反蒙面法之後，真係火上加油啊嘛，你唔好講半樣，唔講半樣先得㗎。啊！你講呢樣嘢， 我覺得佢計埋呢條數喎。以梁振英嗰個咁嘅賤人，佢係諗到你下一步，佢唔係諗你上一步。佢知道咧，跟住你包仔全面反撲，佢預你全面反撲。 因為佢亦都佢可能咁樣睇，我諗我哋亦 最好你反撲嚟。咁我計佢條數 就係話咧，香港唔係烏克蘭。係嘛？即係個首都唔係離我哋近在咫尺，我哋唔可以私了佢，係嘛？即係嗰個首都喺北京，你嗰個你始終來去唔何，而且有駐軍， 係 咪？ 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第二個就係佢覺得你一定會喐咯。OK， 咁跟住佢就借呢個緊急法再做其他嘢。佢咪名正言順咯？因為嗱，我喺度計佢條數，死啦！我尋日喺度做維基百科 search 嘅時候，哇！好多國家都有大鑊喎，你俾佢揾個位入喎。喂，点解其他国家有我哋冇啊？我哋最中意讲比较研究嘅系咪啊？咁我谂下，喂，大佬话晒人哋都系民主社会啊，同埋有啲系规限，只系佢唔批准嘅集会啊嘛。喂，如果一个民主政府嘅话，好难有藉口或者理由去唔批你个集会嘅、啊。嗱，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最新嘅公布，无论你嗰个集会系和平同唔和平。或者係呢一個嘅合法或者唔合法，佢批唔批都好啦。 你都唔准帶喎。咁你即係局你公民抗命，局你啊！好啦，跟住你咁興，你同佢打鑊，好似我哋即係十一號個碧輝咁樣，一如我所料，佢繼續立咯，繼續立咯。因為而家佢最驚係乜嘢？係嚟緊十一月個區議會選舉，係輸到趴直，話俾你聽係會。 唔係就係、是、即係好好似阿林少斌佢 share 出嚟，喂，當年佢訪問鍾樹根喺中大學生部嗰度，真係講啊嘛，話喂，鍾樹根同埋民建聯點解當年明知道殺兩局係有問題，但佢知道因為民建聯永遠都贏唔到市政局同埋區域市政局嘅選舉，咁所以咪聯同劉江華嗰啲一齊，董建華一齊走去殺咗兩局咯。 修訂你少少係難贏啲。OK， 因為那個是一對一之戰 ，OK， 而那個是中型的選區， 嗯， 相對咧我哋追咧係容易，因為太大咧，有時我哋邊場我及嘛， 係、啊、 中型嘅，我哋起碼喺我哋掌控裏邊， 或者咁講， 同埋呢一個，同埋呢個係培訓政治人才嘅最好嘅階梯嚟噶嘛。 嗱，其實市政局咧，起碼係一個咧，即係其實你可以政治化嘅一個選舉，越係可以政治化嘅選舉咧，就越對泛民有利， 同埋嗰個係有實權。真系做到實事嘅嗰、那個、當年嘅區域選局同市政局啊，包括發酒牌又好，包括處理環境衞生又好，包括處理市政設施又好，咁咪即係幫你培訓人才，同埋你有實權可以交到功課俾你嘅選民，咪唔係好似以前係仲勁過立法會噶。大佬善公議員啊嘛，當年葉 石恩。但你據之前明報嘅消息講啦，就係話如果你係影響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嘅話咧，其實佢研究過幾個方案，但係其實佢嗰幾個方案咧都冇講過就係全部啦，成個區議會攬炒嘅，即係四百幾個選區攬炒嘅。佢一係咧就係炒個一個選區，一係咧就炒成區嘅選區，係嘛？即係譬如深水埗啊，深水埗嘅成個區。 我覺得佢咧、啊、一不做而家二不休， 就成全港嘅區議會玩曬嘛。 全部炒嘅。 咁係咪即係嗰啲區議員全部係冇糧出嘅咯？係嘛？ 其中一個講法係咁啊嘛，佢話區域嘅組織喺基本法裏邊，即係、就是、個諮詢組織，同埋唔係好似立法會咁喺個憲法裏邊 有 寫明㗎嘛。 係啊。 好啦，如果佢而家玩到咁盡嘅話，再空你香港人嘅话，咁咪 cancel 埋佢。等你哋连喺公投嘅机会，因为呢次一定系公投嚟噶嘛。喂，对特区政府、对中央政府、对呢班建制派嘅不满，就喺呢一次选举里面全部体现晒出嚟嘅。好啦，如果佢一 cut 呢个选举嘅时候，咁点仲止暴制乱啊？系继续乱落去嘅、哦。喂，大家本来谂住用和平嘅方法嚟去表态嘅。都局你出嚟同佢打過， 係大嘅問題冇得揀噶嘛，即係學你話齋，雖然係個諮詢機構啫，大問題好多嗰啲咩大廈維修啊，即係用好多小錢嘅嗰啲狀況，都係由區議會去批 嘅， 唔係啊，係講緊揾食啱啊！佢哋唔 care 個選舉啫，佢哋 嗰屆完咗咧，理論上啲錢已經用曬嘅啦。Okay? Okay. 所以你冇個議會係冇所謂，咁咪繼續係食環署啊，繼續係呢一個嘅康樂文化事務處自己搞咯。 應該 那個、所以你嗰個問題佢唔 care 啊？ 哦，咁都 唔關心啊。 嗰、那個地區嘅 A.O. 咧，應該會做多咗嘢喎。本身佢哋即係個角色就係同區議員係一個 partnership 嘅關係嚟噶嘛。即係點樣去 即係點樣去整合民意咧？係啦，即係其實都係一班區議員去做啊嘛。咁你以後啊，你嗰班政務官咧，嗰班地區嗰班政務官咧，咁你做 咁唔使嘅，你唔好以為佢做多咗嘢啊！以前就係我哋排 priority， 邊啲工程先嘅 啊？ 建議咩工程咁，佢自己搞掂佢 啊， 自己搞咗佢啊， 就行政主導啦。 係啊，絕對嘅行政主導，即係變相嘅威權政府，連議會都唔需要問嘅，係咪？喂，所以你建制派，你睇佢個幾兩個月嚟嘅風聲、其實真係好怕咧，係面對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 然之後咧 ，A.O. 咧就變咗幹部化，係嘛？即係都將佢幹部化，全部獨黨校啦。咁就其實就一了百了。 唔係啊，到時候係所有地區嘅資源都係由垃圾桶直接走去搞啊！ 仲有一樣嘢，佢已經預咗你美國國會咧係會通過即係香港民主人權法案。 係。 佢而家基本上咧係已經無力再玩嗰樣嘢，因為無論由而家 settle 到即係die down咗成個運動，大家冇再衝突都好咧、美國都係會過噶嘛。好啦，既然係咁， 越玩越大啦，要 佢同你玩大佢、 玩大啲。 OK， 你咁中意啊嘛，得我同你打鑊。 睇你夠唔夠我打咁樣。哇！我覺得佢個契弟就咁樣計噶嘛，條數。 而家就係堅係攬炒噶啦，其實係、 所以我哋嘅心理準備係點咧？ 林鄭係唔怕攬炒，因為佢就算啦，即係佢而家 佢最想攬炒，因為如果唔係咧，佢要問責啊，跟住落嚟。 佢唔玩到盡嘅話咧，佢係即時落台啦，然之後就變咗過街老鼠。咁所以咧，你點樣都喂，你而家你作為特首咧，你都有一班咧 G4 去保護你啊嘛。咁佢唔做特首之後 ，G4 都冇。 唔係有嘅，都有嘅，即係其實係前任特首係會有 G4， 但係就會少啲啦。保安級別 三四個啦， 咁、但係就呢、個就係咁樣嘅情況啦。佢好難做翻普通人㗎啦，因為佢真係而家咧係徹底嘅一個臭閪特首嚟。 唔係佢自己本身係即係佢自己都利益申報㗎嘛，佢嘅物業其實喺曬英國，到時到後佢焗住要去到英國嘅話，喂喺英國嘅香港僑民都唔會放過佢啊！講緊，你試下出街買餸啊，喺倫敦 啊，唔係所以佢死緊嘅而。同佢一齐喺同一条船里面嘅咧，就系差佬。 嗯， 所以差佬系一路都唔肯让半分嘅。 嗯， 你谂下佢几 active 除咗我哋嘅估计，基本上佢已经系直接由呢一个中联办落命令，或者港澳办落命令。 嗯， 即系佢究竟点样部署，点样做法？ 嗯 ，OK， 已经唔系喺香港嘅管辖范围里面，呢、這个此其一。第二就系咧，佢同佢林郑系绑喺同一条船里面。 嗯， 如果呢一个运动有一日，是会 settle 的，他们会被抽号算账的对象。所以既然是被人抽号算账了，我现在还不打到准。 现在即你起码要将黑警由白警要变成黑警，个个变成黑警的话，那就好了。 就好像廉署当年可以这样特赦。 是的。 是不是如果你现在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包仔一定反扑的嘛。 是 的。因为为什么你就是抽号算账他嘛。是不是就好像当年70年代刚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即个个都是贪污的。系咪？ 而家 即系而家系个个都系黑警，个个都系滥暴嘅，暴力嘅暴啊！ 而家就系要即系以血债以自保嘛，即系等于其实呢个就系好似嘅，其实就系等于其实你而家你班差佬里边，你就算有少数有良心嘅，即系好似以前刘德华做嗰套乜鬼嘢，系咪雷洛啊嘛？ 系啊！ 咩雷洛点解会由白警变黑警啫？就系因为佢都要埋堆啊嘛，大佬啊！即系你埋堆，喂你其实你收规啊，都系因为要埋堆啊嘛，大佬。如果你唔埋堆嘅话，你就即系守咩啊？你守埋啲山卡拉地方噶咯，俾人玩噶咯，系嘛？咁所以你冇办法啦，即系你自己本身就系呢个 lesser evil 嘅问题啦。你 简单总结一句啦，喺第二节完之前就系佢同林郑绑埋喺同一个战车里边、 啊。 而今次嘅反蒙面法系呢个运动喺11之后再嚟一次嘅高潮，因为咧唔单止系蒙面法嚟紧噶啦，我估计嘅就系收紧、即系香港人。通讯或者言论自由嗰个 真紧急法咯， 系啦，其实佢而家同戒严冇分别嘅。我同你三个嚟嘅时候，本来已经预咗成个钟头噶啦，都搞咁耐。喂，唔系戒严系乜嘢啊？唔系台湾嘅时候嘅堪乱时期嘅 动员堪乱， 动员堪乱时期嘅法有乜分别啊？ 嗯， 喂，我哋周街见到喺地铁站前嗰排已经系噶啦，全部啲黑警喺晒度嘅防暴警察。 嗯。 你一生人有冇见过咁多？系呢几个月见晒啫嘛，即系正如我简单总结一句就系、个地牢里边本来相安无事嘅，你一打开，全部蛇虫鼠蚁走晒出嚟。 Pandora box 咯， 呢个就系而家嘅香港。 嗯， 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